红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散。那红起点呢，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都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昨天还有人问我说，哎，我怎么在这个蜻蜓 FM 上怎么看不到你这个红起点？多数情况下啊，红起点呢是在蜻蜓 FM 的首页上。如果你想更方便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这样的话，每一次你打开这蜻蜓 FM 的时候，在左上角我的里边啊，你点你的收藏夹，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我的红起点了。那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呢，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张红，欢迎大家去搜索然后关注一下。昨天雾霾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哎，说明大家呢，哎，真开始重视起来了。有的跟帖呢还让我说，你再聊一聊个人怎么防护吧，比如说什么牌子的空气净化器比较好啊。哎，这个真不好说哈，这个得看哪家企业来找我了哈。好，等下次雾霾严重的时候咱们再来聊聊这个。雾霾越严重大家越上心，风一吹就没人关心这个了，所以我一聊你也不听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红起点呢就关心点别的，聊一聊陆军司令。如今呢，说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将士，这三军是哪三军？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是毛主席诗词的这个三军过后尽开颜讲的这个红军的一二四方面军，而是陆海空三军。说到这海军呢，真是有一批赫赫有名的将军担任过海军司令，他们是张爱萍上将、萧劲光大将、叶飞上将、刘华清上将、张连忠上将、石云生上将、张定发上将、吴胜利上将。而历任的空军司令也不是等闲之辈，比如刘亚楼上将、吴法宪中将、马宁少将、张廷发少将、王海上将、曹双明上将、于振武上将、刘顺尧上将、乔清晨上将、许其亮上将、马小天上将。哎，在解放军三军里边，陆军是规模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一共有160万人，18个集团军。但是奇怪的是，解放军有海军司令，有空军司令，从没有过陆军司令。那2015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下午，62岁的李作成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军旗，他呢从成都军区司令变成解放军的首任陆军司令。和陆军司令部同时成立的还有火箭军，就原来的二炮啊，还有战略支援部队。那么解放军为什么一直没有陆军司令呢？哎，这是因为啊，解放军呢，太重视陆军了，这个真不是开玩笑。解放军的这个军事模式呢是大陆军模式，虽然军力呢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组成，但是在军事级别上，陆军过去分为11大军区，如今是7大军区，就是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7大军区呢是大军区的级别，而海军、空军、二炮的司令部也是大军区的级别，和这7大军区平级。也就是说呢，当海军司令见到北京军区司令，那他俩是同级，互相敬礼。在解放军呢，陆军7个军区就相当于有7个陆军司令，而海军、空军和二炮各自呢只有1个司令。另外呢，解放军的总参啊、总政啊、总后、总装4总部的领导都是陆军出身。从这一点上呢，也可以看出陆军在解放军体系里边是一军独大的这个状态。陆军呢是老大哥，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解放军建军就是从陆军起家的，小米加步枪了。而空军和海军是1949年以后才成军，大多数呢也是从陆军里边分离过来的。当时的军委3总部指挥陆军已经成体系，驾轻就熟了，也就没有必要啊另开张组建新的陆军司令部了。那如今解放军有了陆军司令部，那可能带来什么变化呢？大概啊有2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旧的大陆军模式将改变了。新成立的陆军司令部啊和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是平级的。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打破了过去陆军高于其他军种的这个模式。未来呢，空军呢、海军的重要程度将显著提高，解放军的作战模式也将出现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陆军为作战主导力量，海军、空军为辅助力量的这种模式，转为陆、海、空、火箭支援部队5个军种齐头并进，按照战略需求设定主导 作战军种的联合作战模式，就是哪个方面适合哪个军种，哪个军种就是主力，其他军种那就是辅助。比如说吧，在东部和南部战区，那解放军主官可能会由海军或者空军的将领来出任，因为在应对这个中国东海和南海问题的时候，那海军空军肯定是主力，所以呢不会一味的让这个传统的陆军将领去协调指挥这个海空作战。那将来呢，中央军委的领导班子、总部这个机构、各大军区司令部当中，主官也将不会是清一色的出身于陆军。那第二个变化是什么？是未来大军区模式的改革，军政和军令系统会分离。军政呢，就是军队的行政管理体系；军令是什么呢？就是作战指挥体系，就行政和作战。虽然呢，目前军事改革当中有关军政军令体系这个层级改革的内容还没有公开，但是方向大概是明确的。就未来啊，军委和总参谋部向下指挥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等等这军种的军区，而军政体系将集中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这五个司令部统一负责。在过去呢，大军区统管了辖区内的这个军政啊和军令。实际上呢，新任的陆军司令李作成是四个月前，也就是2015年7月31号才刚刚晋升为上将军衔，他成为解放军38个现役的上将之一。李作成呢，这两天也被刷屏了，很多人都开始了解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显赫的经历，是典型的陆军出身，是解放军中呢不多的参加过实战的将军之一。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李作成是广西军区独立师3团8连的连长，他率领连队呢和敌军血战了26个日夜，歼敌294名。荣立了集体一等功，被中央军委呢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呢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称号，和当年的很多战斗英雄一样，他还参加了这个报告团全国巡回呢去演讲。98年8月，李作成升任41集团军的军长，当年才45岁。那李作成主掌陆军司令部以后呢，他的权力呢将远远超过他原来的这个成都军区司令部，但是面临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裁军和整编的双重压力。这一次军改要裁军30万，其中主要部分是陆军。另外呢，过去的这个七大军区要整编啊，大批将领的安置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他会怎么安置呢？算了，咱就不操这个心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We both know what's between